是吧？这是人的筋的功能要衰败的标志。那么筋它是五体当中的一体，它由谁所主啊？是由肝。所以当人的膝关节屈伸不能的时候，僵硬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是你的肝血败坏的一个信号。哎，我们一定要内养肝，用药用的是当归丸。那么关节这个地方，你是打麻药啊、扎封闭、按摩都不可取，但是真正的它的源泉在于肝，叫肝主筋。所以说你是治这个标还是治内在的根儿，这是有区别。哎，有的人说不要紧呢，是吧？我使劲，我不怕疼，嘿嘿，哎，这要注意了啊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你那种鲁莽式的运动只会把它伤坏了啊！有的越疼越使劲走，那是大错特错的，只会加重它的劳损，是不是？所以人的五体的功能是源于五脏的精血对五体的滋养，它功能出问题了，说明它的脏腑内出问题，要内调而不是外养啊。那么最后说的这个五脏之气，说的就是骨头。人的骨头里边藏着髓，外边包着骨膜。从西方解剖学上来讲，说骨啊，这个气血循环啊是比较绕的，是不是啊？骨头上血管很少，就是骨膜和骨髓相有。而实际上骨头是人生命的最致密的物质，而人最致密的物质当中所包的这个髓，又是人生最宝贵的位置啊，最宝贵的物质。你说包括骨髓的造血，髓对骨头的滋养，包括脑髓和脊髓对全身生命的指挥。所以骨头是人最致密的，而髓是人的最精华的物质，是不是？那么肾主骨生髓，观察人的骨头就可知道人的肾气是否亏虚。所以有的人呢就站不住啊，到哪儿啊都愿意坐着，站一会儿啊就感觉啊这个骨头发空疼，甚至呢震颤，是不是啊？甚至呢摇摆，是吧？这都是骨髓空虚的一个标志。藏在骨头里的叫骨髓，藏在脑袋里的叫脑髓。脑为髓之海，包括人的脊柱里椎管里边的叫脊髓，所以这个三髓都是相通的，脑髓、骨髓、脊髓。但是不是你吃了动物的，是吧？什么猴脑啊、骨髓油啊，你就能把它补上呢？啊，不是这样的，一定是把肾精填固足了，你自己的肾精才能填固你的骨髓。而反之呢，吃过多的动物的这些髓类，过多的胆固醇的摄入，非但不会转变成你的髓，还会